寄宿学校如何开展同伴互助，教师年龄偏大问题怎么解决。春雨计划搭建了学校发展共同体，引入专家、行政部门力量，共同解决这些农村义务教育改革中的难点、热点问题。春雨计划负责人、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杨朝辉教授说， 比如说大家都做校本课程的，都做寄宿制的，那我们就更多的以主题的方式把它孵化出来，将来呢给更多的学校能够提供借鉴。 此外，市教委也引导北京各区教委梳理当前影响本地区质量提升的主要因素，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密云区教委副主任王学军介绍，密云 70% 以上的学校是乡村学校，而且规模都比较小，因此提出了区域联动的发展机制。 我们的初中组建了4个学区，我们的小学呢组建了7个城乡教育共同体，这样的话呢就由一个学校变成几个学校一起在做教育教学，效果更好一些。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日前新成立地球物理学院、新能源与材料学院、安全与海洋工程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非常规油气科学技术研究院等6个新学院。据了解，本次改革调整有利于学校发展目标和双一流建设目标的实现，有利于抢占新兴交叉学科制高点。此外，从协调发展上，在考虑一流学科建设的同时，统筹考虑了学科生态以及学院相互支撑，保证其他学院的规模以及对优势学科的支撑作用，有利于形成和谐共生共荣的局面，更加有利于教学科研的融合和人力资源优化、研究力量优化、研究平台优化以及教学资源优化。记者日前从2019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上了解到，2019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834万人，比2018年增加14万人。教育部要求各地高校以更大的力度拓展基层就业新空间，落实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代偿等政策，会同有关部门增加中央基层项目规模，鼓励更多大学生到部队建功立业，抢抓农村发展重大机遇，推动毕业生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教育部还要求各地各高校要以更优的质量打造就业服务新内涵，广泛应用互联网加就业新模式，开展就业困难毕业生专项培训，建立全员参与的一对一困难群体精准帮扶机制。为了从青年这个视角更具体真实地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中国青年报日前将青年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作为评估对象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受访青年为自己的三感都打了7.5分以上。他们确认自己是改革开放的充分受益者。在分析不同年龄段群体对三感的评分数据显示，90后是更幸福的一代，而80后则成为了获得的一代。记者日前从法国高等教育署了解到，2019学年法国艺术类院校在线申请正在进行，截止日期为2019年2月15号。根据招生日程，申请2019学年艺术类院校的学生可以登录报名平台在线填写电子申请档案。该报名平台现已涵盖近100所公立及私立院校，为学生申请本科、硕士、博士不同阶段提供多样选择。据了解，在法国，每个艺术学科都可以在专业院校学习，比如在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美术，在高等艺术学院学习设计，在音乐学院学习音乐演奏等。有些学科在综合性大学也开设，学生毕业后可以获得学士、硕士、博士3级文凭。最后关注一条生活服务信息。从今天开始，在市属11家公园及双秀公园的26处年票发售点发售公园年票，市民可以前往选购。2019年公园年票分为100元、200元两档，购买100元年票可以游览颐和园、天坛公园、中山公园、北海公园等16家公园，使用年限为2019年1月1号到2020年1月31号。200元面值的公园年票与京津冀名胜文化休闲旅游年卡联合，除了本市16家公园，还可以游览京津冀名胜文化休闲旅游年卡所涵盖的景区。同时，从明年1月1号起，本市60周岁及以上的京籍老年人和持有本市有效居住证的常住外部老年人，凭借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可以免费游览市属公园。

作文的题目啊，这几年咱们都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类型的题目，还有这几年北京高考作文题目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我们把题目进行分类啊，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找出规律并且加以准备啊。首先我们先从形式上说，北京从2015年开始啊，就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两道题目同时考察。那么从形式上说呢，北京15、16、17、18这四年一共考察了8道题目，这8道题目显示出了特殊的一种类型特征，就是全都是命题作文，这是北京的一个习惯啊。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为什么要出这么多命题作文，因为从学生的审题难度和费时的上面来看呢，如果要是像之前几年，因为北京在之前几年是会出很多材料作文的，那么会增加学生的阅读时间，而我们又知道北京在这次高考改革之后加入了很大的阅读量，如果在作文上面再加入一些材料让学生加以阅读的话，可能当时会觉得呢这个难度走得有点快，所以呢就适当的降低了一个阅读上面的，就是审题上面一个难度啊。两道题目都出了命题作文，而且命题作文相对来说针对性会比较强，考生在选择上面呢也会更容易。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北京出一道命题作文和一道材料作文，至少从观感上说，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学生选择那道非材料的作文，也就是命题作文去作答，因为他会觉得我不用再读那么长的材料了，所以呢干脆就都出命题，这是这四年以来形式上的特点。那我们再从内容上说一下，北京这两道作文题目呢其实方向非常明确，一道呢是鼓励大家写议论文，我们可以把它说叫善于说理和强调逻辑的这样的一篇文章，另外一个呢是建议大家写所谓的记叙文，而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呢是倾向于文学性的这样的一篇文章，因为我们从能够拿到的一些啊标杆文也好，或者是一些我们阅卷组比较肯定的一种文章类型来看呢，写记叙文的这道题目拿到高分的通常是在文章中体现出了散文或小说的气质啊，所以说是很有文学性的。那么在出题的内容上区分，这两个也就很好区分了啊。适合写议论文的那篇，北京卷喜欢考的是啊社会现象类与语言概念类兼有的这样的一种类型。怎么叫社会现象与语言概念类兼有呢？比如大家记得2017年北京卷的议论文题目叫说纽带，单看标题纽带跟当年的说安规则很像，是语言概念，但是在这道题目的上面呢又加入了一段材料，里面出现了7个有关于纽带的这个因果句式啊，纽带可以凝聚力量，纽带可以这个如何如何，包括我们的校园和谐，我们的社会发展，我们的社会安定，包括我们的经济全球化发展等等都需要纽带，那其实这里就带有很强的社会现象类的特质了，所以我们说是语言概念与社会现象结合的一种方式，这种题适合写的是议论文的那个题目。那么另外的一道命题作文的那个就是让大家写文学性的，就是记叙文的那道题呢，所体现出来的主要是主观感受类的一个特点，比如说深入灵魂的热爱啊，比如说神奇的书签啊，那前者呢适合写散文类的记叙文，后者适合写小说类的记叙文啊。然后共和国我为你拍照，这个呢你既要虚构一定的情节，又要进行画面的描绘，所以散文小说的内容在这里都可以加以运用啊。那么包括我们2018年刚刚考过的绿水青山图啊，就是这个图大家看跟之前的拍照很相似啊，都是强调画面，都是需要运用描写的手法啊，但是绿水青山的这4个字却使得18年的这道命题作文呢在主观感受类的基础上又带有了较强的社会现象，这也是我们说18年较之前的一个小小的改变。所以我来简单做一个总结，北京两道题目过去4年来看出题习惯，一篇是适合写议论文的一篇社会现象类的命题作文，而且是全命题作文，然后另外一篇呢是带有主观感受类气质或者带有这个社会现象类气质的一篇适合写散文或小说的记叙类的文体，是这样的两道题目。 那么也就是如果按照刚刚我们和大家这个介绍的说高考作文题目包含哪些类型，按照刚才丹宁老师讲的北京

这个科学家和文学家关于手机的讨论啊，这也是我们说社会现象类的材料作文，包括我们说的老规矩的失而复得引发热议等等。这类题目呢，从当年的考生反馈来看呢，大家都觉得好像要谈的东西很多，然后原因也很多，然后再写起来呢难度较大。那么既然我们改革了变成两道题目了，如果都是这样的一种类型或难度，那这个难度是会去 double 上去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只能够呢尽可能的保证一种稳定。所以呢，从第一年开始，我们指的是整2015年的时候呢，北京就选择了两道命题作文，但是这之后啊，就一直延续了这个状态，只有一点变化，就是2015年的两道命题作文，一道叫《假如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我们按照今天的分类来审视呢，它是更适合写小说类的记叙文。为什么呢？因为学生需要去虚构你与这个英雄人物之间共度一天的这个故事情节，你需要刻画这个英雄人物的人物形象啊，你需要去适当的交代背景环境描写，而这三个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环境描写都是小说需要的。阅卷人在阅卷的时候呢，也会优先挑选这三方面表现的较好的文章，然后给予高分啊。所以我们说第一道适合写小说类的记叙文，而2015年的第二道题呢叫做深入灵魂的热爱，要求考生挑选一个生活当中的植物、动物或器物，表达自己对他深入灵魂的热爱。那像这种题目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哦，应该适合写的是状物类的抒情散文更合适。因为我们知道抒情散文首先是根植生活，第二呢是便于抒发情感，第三呢又是可以针对植物、动物或器物来写啊。很多学生当年的痛苦就在于说，哎呀，我对于这个植物、动物、器物怎么才能深入灵魂啊？其实大家一看这三类会发现，器物这个东西啊，天然的会与人产生关联。什么叫器物呢？孔子说君子不器，说真正的君子不应该只在某一方面有能力，而应该在多个领域和方面呢都有所建树。也就是说，什么叫器物呢？是只有某一方面的作用的这样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叫器物。比如话筒就是用来扩大我们的音量啊，比如说这个钢笔就是用来写字等等，杯子可以用来装水。那么我们说器物天然的与人会产生关联，那我自然可以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器物，表达我对某一个人的深入灵魂的热爱。比如我们刚才说的钢笔，这是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我的语文启蒙老师送给我的一个毕业礼物，我对它是深入灵魂的热爱。即便这个器物现在的使用性呢已经降低了，但是我仍然呢如此爱它，爱的不是笔，而是爱的那段难得的师生情谊。比如杯子，这是我逝去的外公啊生前最喜欢的一个茶杯，他总会拿着这个杯子呢边喝水边给我讲故事，完成了我童年的启蒙。那现在外公已经仙逝了，我能够回忆他的就剩下这么一件物件了。所以这个是适合写抒情类的散文，而且是状物散文啊。这就是2015年。那大家发现没有，北京刚刚选择两道作文题目的时候，其实这两道题都不适合写议论文。这是当时我给北京晚报撰写文章的时候提到的，我说2015年的两道题目是对于议论文章的联合性的绞杀，你要么选小说类，要么选散文类啊。那么紧接着2016年呢，可能觉得这个问题走得有点过了啊，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的这个学校里的学生准备高考作文所选择的文体都是议论文或以议论文为主啊，2015年让他们无从去写。那么从2016年开始呢，直到今天，基本确定了这种一道题目偏议论，一道题目偏文学的这样的一个类型形式。那北京的这个命题作文呢，除了这样之外还有哪些特点呢？就是我们发现这几年的命题作文啊，在给出标题的同时，上面都会有一段或长或短的材料。命题作文出现材料起什么作用？首先我们得说，命题作文是可以不出现材料的。北京历史上有一年命题作文就没给材料，叫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啊，这个直接就让你针对标题去写。所以说可以不给材料，我又给了材料，那它的用处是干嘛呢？通常是为了对整个的这个题目加以解释，或对于考生的思维呢进行一定的引导。那这个引导有的时候是好的，比如当孩子没东西可写的时候，这个引导呢可以帮助孩子迅速的找准方向，开辟一条道路，然后可以下笔。有的时候这个引导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负面的作用， 比如说他会束缚住学生的一些思路，很难呢让他想到一些这个材料引导之外的一些方向。那么如果有学生能够加以尝试去创新，并且符合题目的要求规定的情况下，那么可能这篇文章会更容易拿到高分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举个例子，就拿刚才的假如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为例，其实在题目当中啊是有一段材料的，材料里出现了很多大家熟悉的英雄人物的形象，比如林则徐啊，比如黄继光啊，比如赵一曼啊等等这些人啊。那么我们发现呢，如果学生直接用这些人去写，我们可以想象是什么结果。第一，可能在考卷当中这些人出现的频率会较高，那么你想要脱颖而出难度也就较大啊。所以聪明的考生呢会发现这些英雄人物的特征，并且搜寻与他们接近的啊，比如我们今天看当年的一些标杆的范文，这个还是能够看得到的啊。啊，没有人去写这个林则徐，但是有一篇非常好的一篇啊，带有极强的短篇小说气质的满分，写的是张居正啊，这个明朝万历年间的首辅啊，就不写清朝的人了啊。没有人写黄继光啊，就是在满分当中，但是有一篇非常好的满分呢，写的是邱少云啊，是邱少云，而且写出了他的儿女情长，让我们看到了英雄的另一面，也符合呢题目中的要求的相关规定。所以我们说材料的出现是对于学生的一种帮助引导，但是对于更拔尖的学生而言呢，他可能也会成为一种束缚，这个你自己去选择是否要按照他上面说的去写啊。这是我们命题作文的又一个特征，就是在标题之外往往会出现一些材料，那么这个材料大家自然要加以认真阅读。那么有的考生会说老师，那命题作文的材料和材料作文的材料有什么区别呢？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材料作文的材料是非常重要的啊，重要到题目中一定要出现材料啊，甚至呢最好出现三次左右，比如开头一次，结尾一次，中间最好还能有一次。出现材料不是单纯的把材料照抄一遍那么简单，而是要对材料有一个有一个筛选，对里面的情节和信息要有一个自己语言的一个概括和包裹，要与文章有机的整合在一起，这样可能更有效果。但命题作文的材料在文中是不要求一定出现的，比如我刚才说的林则徐，我的文中就不写没关系啊，黄继光我就不写其实没关系啊，所以这是有区别的。但是这个材料你在使用上面啊，你需要去考虑，我用它那么我的目的是什么，我不用它我的目的是什么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命题作文的材料是为了增加这个题目相对的区分度啊，可以让不会怎么写的考生有东西可写啊，又可以让比较优秀相对比较水平比较高的考生呢可以抛开材料有一个创新。好，这是我们说北京这两年命题作文的第二个特点。北京这两年命题作文的第三个特点呢，我们就明显的发现都是全命题作文啊。我们说命题作文呢可以分成半命题全命题两类，那么全命题作文当然数量更多，可是在高考的舞台上不仅仅只有全命题作文，还有一定数量的半命题作文出现，北京目前为止尚未考过。那么我们说除了北京高考，我们有没有见过半命题呢？有啊，比如说在之前几年的模拟题当中，海淀、西城他们的一模二模中都曾经考察过半命题，只是高考尚未涉及而已。那么有半命题有个什么好处呢？首先它的范围性啊会更大一点，其次呢它会对学生在选择素材和方向上呢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要求。但半命题作文的出题难度相对也更大，它与小学和初中的那种半命题是不同的，我们称之为叫新半命题作文啊，我们称之为新半命题作文。那么如果北京未来想要有所创新的话，我们认为出半命题作文是一个可能的一个结果啊，因为我们在模拟题上已经见过很多了，但高考现在还尚未有过。那么作为一个未来的考生，你应该有所准备。那你说老师，这半命题作文我记得我小学时候写过呀，那有什么区别呢？应该没问题吧？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小学时候写的半命题作文是什么东西啊？叫做难忘的横线啊，我相信咱们在座的包括很多家长可能都还写过这样的文章啊，难忘的横线。那这种半命题作文的特点是希望大家发散你的思维，尽可能的去往里面加入更多的内容，老师也会引导你说同学们想想什么难忘啊，大家会说啊难忘的一次旅行啊，难忘的一个礼物啊，或者写人说难忘的一个朋友，难忘的恩师等等啊，这都可以写。但是如果这道题高考出，大家想可能吗？ 显然不合适。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范围太大了。这道题等于是鼓励大家进行套作。 嗯， 比如说我之前练过一个关于汶川地震的，我可以说难忘的一次浩劫，一次灾难啊。我之前练过一个关于钓鱼岛的，我可以说难忘的一片国土。我之前练过一个这个那个，我都可以拿来写。那么这个高考的这种所谓的范围太大了，那它的难度也就降低了，那就鼓励大家去套作了。所以这种旧班命题作文高考是不行的啊。那上了初中之后呢，大家又变成什么题了呢？比如叫横线教会了我啊，横线教会了我，其实换汤不换药啊。比如一次灾难教会了我啊，对吧啊？比如说一位老师教会了我啊，这都可以写。但是高考的半命题，我们可以称之为叫新半命题作文。最早呢，出现在十年以前，也就是2009年的福建卷和2009年的湖北卷。这两道题目的出现非常有代表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福建卷那道半命题怎么出的？叫这也是一种横线啊，这也是一种横线。你可以尝试一下。说实在话，我们小学初中阶段学生套作文章其实挺容易的啊，就不是因为我是高考老师我才这么讲。我们当时跟孩子说，只要你练三个类型，第一个老师，第二个妈妈，第三个书本，基本就行了。比如一本书教会了我，难忘的一本书啊，一位老师教会了我，难忘的师恩啊，母亲教会了我啊，难忘的母爱，这基本上都没问题啊。但你尝试用这三个东西来写一下这个福建卷，你会立刻感觉到别扭。你说这也是一种书，然后就写你说的那本书，怪。你说这也是一种老师，如果我的学生跟我写篇文章说丹宁老师说这也是一种老师，我会觉得别扭啊，或者这也是一种母爱。我相信您的母亲也不会喜欢看这篇文章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新半命题作文呢，在这里设置了一个小小的手法。这个手法使得我们整个标题的重点不再是横线上你要添的东西，请注意啊，难忘了什么东西，其实你添什么什么就是重点啊。难忘的书我就写书，难忘老师我就写老师。但新半命题作文你添在横线上的不再是整篇文章的重点，而使得横线以外的部分成为重点。这也是一种，最关键的是那个也字啊。比如这也是一种老师，你千万不能写老师，你要写这个人或这个事物表面看不是老师，但其实本质一分析他又是老师。所以强调的是那个也字，叫为什么说这也是老师啊。比如大家一想就明白了，这也是一种老师，适合写什么呢？可以写母亲啊，写妈妈啊，表面看不是老师其实是老师。可以写书，表面上不是老师其实是老师啊。那这也是一种书，写什么呢？就不能写书本，可以写老师，可以写妈妈啊。那这也是一种妈妈呢，就是不能写妈妈，可以写书，可以写老师，就是让你绕了个弯儿啊，等于说把考生准备的素材呢，进行了一次这个淘洗或筛选。这是半命题的一个特点。我再重复一遍，新半命题作文或未来可能看到的高考半命题作文的特点是，审题重点不再是横线上添什么啊，审题和成文重点都是横线以外的部分如何满足。比如我们再看一下当年2009年的湖北卷，叫站在横线的门口啊，就站在什么什么的门口。重点是什么呢？不是横线，而是站在门口这四个字。我为什么要站在门口？大家仔细想，我为什么不推门进去？我为什么不转身离开？所以站在门口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尴尬的状态。你要解释的是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尴尬的状态。比如站在梦想的门口，你的重点不是我的梦想是什么，而是为什么我的梦想让我若即若离。我不愿意离开，因为我实在太爱这个梦想，我又不敢去拥抱，因为梦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这个将成为你的成文和审题的重点。比如我说站在亲情的门口，那你要写的不是我的亲情如何的炽烈，而是要写我与父母或亲人沟通当中产生了哪些困境，或者我天然的性格让我不善于加以表达啊，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这就是新半命题作文的特点。由于新半命题作文的成文和审题重点都不再是你横线上添的东西，所以出题老师才敢于在高考作文当中出新半命题作文，因为真正的审题重点牢牢地握在了出题人的手中。我审你的作文，我不管你的梦想是什么，我不管你的亲情什么样，我只看为什么你说这也是梦想，为什么你站在梦想的门口。 那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所以如果未来北京在这方面加以创新的话，那么大家可以准备一下啊，这是新半命题作文。又一个点呢，我也简单说一下吧，也是我们命题作文下面的一个小小的分支，就是北京这四年的命题作文明显都是指命主标题。这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如果我命的是主标题，考生可以不在标题上做任何的思量和创作，直接写正文。大家想想这好吗？我们说一个人文章写得好，不仅仅指的是他正文写得好，很大程度上也包括他起标题的能力。所谓央好一半骨，题好一半文呢。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哎，2017年的全国卷三啊，大家可以找出来看一下，就非常的有创新性。2017年全国卷三是怎么考的呢？他首先举出来了有关于高考4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也是给了一段材料，大概100多字。然后他的要求说，请以我看高考或我的高考为副标题写一篇文章。啊，我看高考或我的高考为副标题写一篇文章。那这样一转变之后就有意思了。有人说，老师，不就是命主标改成命副标，该怎么写还怎么写啊？不是，命主标的时候，鲜有考生会主动的拟一个副标题啊。尽管我对我清华学校班上的学生，我要求命题作文一定要拟一个副标题，它的好处非常多，可以缩小范围，增强针对性，可以凤头展彩，先声夺人，还可以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但是真正能够具备这个能力的孩子毕竟在高考当中是少数。但当我一旦命的是副标题的时候，考生就必须拟一个主标题。那这样一来，我就很容易的可以考察学生起标题的能力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创新。那么连续4年都答北京卷命题作文的考生会容易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可能你们在起标题上面的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因为这4年8道题目啊，甭管是议论的还是非议论的，咱们都算上啊，都没有要求大家自己非要起个标题这样的情况。那么既然2017年全国三有了这样的先例，北京有可能会在未来的高考当中呢加以运用。那么大家就必须要知道，那我给出副标题之后，我命主标题要注意什么啊？我们通常认为副标题相对于主标题而言呢要更加的具体，而主标题呢可以抽象一点。副标题相对于主标题而言呢要更加的直白，那主标题呢可以写的相对呢含蓄一些。换言之，你的主标题可以写的更有文采一点，可以用一些修辞手法，可以用一些表达方式，比如描写啊、抒情这样去写啊。而副标题比较直白，比较具体，要么是我的高考，要么是我看高考。而其实这两个副标题在选择上也有一点门道。我的高考，大家看主观感受类，对不对？哎，要写我与高考之间的故事，适合写的是散文啊。而我看高考，社会现象类啊，评价高考这个社会现象，较适合写议论文啊。这也是当年全国卷三问题不限的一个点。所以我们说北京过去几年的命题作文怎么考的啊？都是命全命题，而且上面都有材料啊。这是北京。那未来可能会有什么发展方向？如果他要求变的话，那要么是半命题作文，要么是命副标题的作文，让你去补一个主标。那么大家作为未来的考生都要有所准备。 写作分数上不去是许多考生备受困扰的一个难题，审题往往决定了大作文的成败。审题出了问题，再好的语言，再好的论点，都难为其作嫁衣。目前正值高考备考关键期，如何在复习阶段提升自己的审题能力，如何结合阅读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推出特别节目，和高考专家一起谈作文审题。 刚才呢，丹宁老师给大家讲了北京命题作文的这几年的一个出题的方向，另外呢，还有包括它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这种方向啊。如此看来，其实现在这个题目如果要想给它审好，或者说包括像刚才您刚刚讲到的，只给于副标题，你还要再去拟一个主标题的话，也就是说，同学们的功夫就其实不仅仅只是在这个行文当中了。 当然 你前边的这个题目怎么样去拟它，你怎么样去审它，直接关乎到你后边的行文。 对，并且会影响你的最终得分。 是的。

北京现在出命题作文并不意味着北京一直会出啊，因为我们知道北京高考作文出题啊，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很少完全创新，我们基本都是在这个借鉴全国各地出的比较好的形式啊，这也的确是在历史上能够找到依据。比如我们说2010年北京出的第一次哲理思辨类的作文题目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其实呢在这之前2000年开始全国各地哲理思辨类早已逢燎原之势了。再比如2007年就已经完全在各种类型当中占据头把交椅的主观感受类啊，北京第一次出主观感受类是什么时候呢？是到了2009年，叫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所以我们可以说啊，北京出题啊一直叫滞后于全国。那么当全国都已经出材料作文了，北京作为硕果仅存的还在出命题作文的一个地区，它其实是有压力的。好在呢北京是两道题目，所以给人感觉上好像这个难度并没有下降的太多，因为大家都觉得材料作文在审题难度上会更大嘛。但您那两道题目也不用都写啊，只是二选一啊。所以我们认为北京作文已经出了4年命题了，未来他再想创新，除了我刚才说的半命题和命副标题之外，那么材料作文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方向啊，只是什么时候出这个咱们不知道。那么第二个事实呢，就是我们看今年的海淀的七中啊，明显会感觉到为之一振，因为海淀七中的两道作文题目，我们上次这个做节目也提到了，都是材料作文啊，都是材料作文，没有再延续高考北京命题作文的这个习惯。所以如果你只是准备命题作文的考生，那别的不说，远的不说啊，七中考试你就会觉得很别扭，因为这俩题你都没法写。不光是材料作文，而且还体现出了北京之前从未有过的材料作文的特点，那你这个就必须得了解了。好，我们来下面说一下北京材料作文之前是什么特点啊？这四年虽然没出过，但是之前北京再往前走，也就是2014年往前，北京材料作文的特征还是很明显的，基本就是两种类型啊。首先早年间从2007年开始细雨闲花的那一年，北京出的是单一材料多岛屿的材料作文。什么叫岛屿呢？就是由出题人给出的针对材料作文中材料的不同解释、观点和态度。啊，注意，这个是我给出的材料作文中岛屿的概念啊。它通常会有人说、有人说这样的方式引出，或者甲说、乙说、丙说啊，这样。2007年北京的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是两句诗。下面给了5个有人说啊，有人说这是歌咏春天的美好品格，有人说这是一种恬淡的做人境界，有人说这是叹息细雨悬崖不为人知的寂寞处境，等等等等，一共有5个。那么单一材料多岛屿的材料作文在审题上是材料作文里难度较低的一种。北京第一次出材料作文出这种是完全在意料之中的，因为考生如果无法理解材料，他至少可以看岛屿。5个有人说他只要理解任何一个文章他都能写，所以这就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个审题状态。然后呢到了2008年，北京出的是杯中成物的一篇材料作文啊，一个老师做实验，我们说它仍然是社会现象类啊，先往里边放石头，再放沙子，再放水，每次都会问学生满了吗，大家说满了，结果还有东西可以放。材料结束之后，下面给了4个岛屿，一个学生说看起来到达了极限，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间。一个学生说这个顺序很重要，如果这个先放了水，其他的东西也就放不进去了。一个学生说顺序的确很重要，分量重的就得优先安排。也有学生说不一定吧，先放水和沙子就一定不行吗？啊，大家看到没有，同样是单一材料多岛屿，但岛屿的数量由5个变为了4个，这相当于考生能写的范围变小了。难度呢在上升啊，虽然变化不太大。然后2008年结束之后呢，2009、2010两年是命题作文，咱们刚才说了啊，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和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等到2011年啊，又回来了，单一材料多岛屿，叫鹿特丹世乒赛。这回的岛屿数量呢变成了3个了，又少了一个啊，范围又在缩小，难度又在上升。所以大家都想说，哦，那到了2012年是不是就改俩岛屿了？俩岛屿绝对可能，但是2012年北京觉得，哎呀，我们也准备了3年了，材料作文是不是可以往上再走一个台阶了呢？于是2012年出现了一种新的材料作文形式，叫单一材料无岛屿，只给材料，下边一个岛屿都没了，2个岛屿都再没出现，叫老骥寻路。

家务杂工乔丽三个人成功的故事的例子，让学生去写文章。那么这三道题啊，我班上的同学都很熟悉了啊。这道题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不光能够学会多材料舞蹈语的审题技巧，还可以总结出高考作文很常见的一些大盒小盒和万能盒的东西啊。所以这是全国范围内已经很常见的一种出题形式，北京也一直呢没有涉及。所以这是我认为未来材料作文的第二个方向，我们出多材料舞蹈语的材料作文。而北京七中，就咱们这回这海淀呢，多材料舞蹈语材料作文给的又是看图作文，那这就更加创新。但大家看这三幅图就有文字说明了，而且文字数量还不少啊。第一个是关于我们的林俊德院士啊，这个在这个生命的最后一天因人强忍病痛整理资料啊。第二幅呢是内蒙古汗马自然保护区发生大火之后消防队员的手的照片。第三幅呢是这个电力检修工人身穿绝缘服冒着高温啊抢修电缆，这些都是有文字说明的。那么这个相对难度大家在理解上也就容易一些。大家按照我们之前说过的类型分类，这个是典型的叫社会现象类的多个材料舞蹈语的看图类的材料作文啊，这是我们全国这个海淀七中的第二道题所体现出来的形式。所以如果我们说北京延续之前的材料作文的出题方法的话呢，他会选择单一材料舞蹈语的材料作文。如果他想创新，要么这材料里出现图画啊，图画呢19年应该还是有文字说明的啊，要么呢是出现唯一没考的第三种材料作文类型，叫多个材料舞蹈语的材料作文。那这个图，那这个材料可能是由材料引出的，也有可能是由多个图片引出的，但同样图片里应该有文字说明或相关介绍啊，这个是我们考生未来要准备的一个方向。 这个是关于材料作文北京这几年的这个出题的特点还有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啊。我才替我们的考生朋友多问丹宁老师一句，如果说19年，按照今年刚刚过去的各区的期中考试，他们的这种命题的这种趋势和方向，我们能够大概的预判出来19年北京的这个高考，或者说我们的同学们，应该从哪个方向去做一些准备？ 我们知道这种预判都不是100%的，但是大家都想要对于未来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假设，这样也可以让我们的备考更加有针对性啊。我个人认为呢是这样，两条路，一个是比较求稳的，那么大家呢还是延续我们的命题作文，然后上面出现材料的这种命题作文的形式，练一篇议论性的，要好好练，然后同时要练一个非议论的那个文体，我们称之为叫带有文学性质的记叙类的文章。为什么呢？因为过去这2年我们看数据啊，这个考生的比例差距非常的大，选议论的文章在2017-18两年呢的考生人数都在80%以上，而这个选择非议论的这个考生人数呢还不到20%。而大家只要稍稍一想就知道，高考作文题目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当你所写的文章与尽可能多的考生越相似，你可能就越难拿到高分，因为你的对手会更多一些，竞争也更激烈。所以只练议论文准备高考，这个在我的班上一直以来呢是不建议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两手准备，既然高考作文是两道题目让你挑，那我们就绝对不可能在走进考场之前先主观预判的说我只准备什么，那这其实是一种这个给自己亲手把自己的路给堵上了啊。那么这是比较保守的一种方式，就是继续要练好记叙文啊，这个是就是继续要练好命题作文，这个是肯定的。那么另外的一个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对于高考可能出现的创新加以准备，因为期中考试体现出来这个创新性是非常强的。2019年高考完全像海淀七中出的这么创新这么难，我认为不太可能，但是它有一定创新是非常正常的啊。那么大家应该准备比如材料作文啊，因为比如这个单一材料舞蹈语的材料作文，或者是多个材料舞蹈语材料作文的这个审题方法。而过去4年由于都没有这方面的真题，那么大家想看的话两个来源，第一个我们要关注过去这几年的模拟题，因为我们回忆过去这几年的一模二模啊，尤其海淀西城还是有相当数量的材料作文出现的 第二个呢，就是关注一下全国其他地区之前考过的一些单一材料舞蹈语的材料作文和多个材料舞蹈语的材料作文的题目，相应的题型我刚才也说过了，然后呢我们也会在电台的这个微信给大家贴出一些相应的东西这个大家都可以关注微信，上面可以找到相关的一些这个链接，这是我的建议。而这两种题目大家在审题上面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个也是必然的，这个就是我们下一期要跟大家进行讲解的，就是到底单一材料舞蹈语的材料作文该怎么审题，有哪些方法那么如何找到立意，如何再去深化主旨，又保证我们不跑题不偏题那多个材料舞蹈语材料作文我们如何去进行立意的寻找，又该如何去深化主旨，这都是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内容当中要跟大家进行介绍的请大家稍安勿躁。 也就是我们在下周的这个节目当中将会为大家特别介绍，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类型的题目，以究竟所对应的这种解题的方法，然后甚至就是我们这一系列当中最重要的一点，你怎么样去做这个审题，丹宁老师会给大家提供一些个方式和方法， 对，会有明确的技巧帮助大家去进行分析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一直以来大家可能觉得作文也好语文也好呢，更多的是靠悟性这个不错，但是其实我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改变一下我们的观念，虽然作为文科，但是以今天的高考作文题目的发展方向以及我们对于考生的选拔能力要求呢，逻辑能力包括我们的这个因果性都在不断的在加强，我们需要运用一些理科的思维去进行审题，才能保证我们最终能够拿到我们最想拿到的分数 写作分数上不去是许多考生备受困扰的一个难题，审题往往决定了大作文的成败，审题出了问题，再好的语言再好的论点都难为其作假一。目前正值高考备考关键期，如何在复习阶段提升自己的审题能力，如何结合阅读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推出特别节目，和高考专家一起谈作文审题。 我们如果要是给它作为一个系列的课程的话咱们是不是可以给同学们留点这个阶段性的作业，比如说 我们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当中大家可以结合着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做一些什么样的训练。 是的是的，因为我的班上也是每周都给学生留作业，而且大家知道丹宁老师不会给大家留一些太冗长然后太繁琐的我们简单说一下大家可以先去回顾一下北京之前考过的三年单一材料舞蹈语的题目这个我再说一下是哪几年，2012年的北京卷，2013年的北京卷和2014年的北京卷，这三年我们关注一下。然后呢这个大家还可以再去关注一下我刚才说过的2009年全国卷二的这道题目就是三个这个高人然后成功的这个故事，道尔顿、安藤百福和乔利的。然后大家还可以呢再去进一步的回顾一下全国卷曾经考过的看图作文的题目，包括2007年的全国卷一摔了一跤包括2008年的这个猫捉老鼠的图片这样一来呢，我们下次在讲课的时候大家心里就会有一些基本的这个积累了我们再理解起来也就容易了。 对，未必让大家说我们在接下来一周你把这些题目说全都写一遍 那当然 当然鼓励大家，如果你要有空的话你可以写更重要的是大家审完题之后要有自己的一个思路，然后呢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对照着丹宁老师给大家提供的这些解题的方法， 是的， 我们来纠正一下自己的思路究竟是否正确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就先暂告一段落吧，再次感谢王丹宁老师，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好了，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见。 飘落钢琴单纯的音色，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我喜欢没有刺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树梢上残留一点月光，我喜欢关灯的球场，我独自听日子回荡，黑夜里